转过身，泪已流。

你总是轻声地说黑夜有我，你总是默默承受这样的我不敢怨尤，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，